来有什么看法呢？今天很多人认为这个世上实在有太多的难题，因此他们意志消沉，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对未来漠不关心，好像在以赛亚书22:12-13的经文所描述的一样。这些人说，只管吃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的确很可悲，不过也难怪许多人有这样的看法，因为在公元24世纪，也就是上一个世纪，有几十年的时间可以说是空前最多灾多难的时期。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期间以及战争之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种族屠杀、革命、饥饿、贫穷等等，造成了有超过1,800,000人死亡。这个数目的确很可怕。1,800,000人是多少人呢？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大概有3,000,000人口，整个马来西亚的人呢要死去6次才可以达到这个数目。所以难怪很多人认为说，不需要去理未来会怎样，只要今天有的去享受，有的吃就去吃。由于这些人对前景缺乏信心，他们只看到现在的生活，不理将来怎样。圣经记载，在早期的基督徒也曾经面对同样的情形。这些人他们受到这个伊壁鸠鲁派的影响。伊壁鸠鲁派看起来外表好像基督徒一样，他们对享乐方面保持节制，也不参加政治活动，但是他们却提倡自我为中心，而且也不相信有造物主和复活。所以保罗就曾经写信提醒当时的基督徒，不要忘记基督所付出的赎价，从而建立起他们的信心。当然今天不是说所有人都不关心未来，其实有很多年轻人他们是关心未来的。根据调查表明，每4个年轻人当中就有3个人他们不时或者经常会想到未来。只不过是说，这些年轻人当他们想到未来的时候，他们的忧虑多过开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未来很茫然，他们不知道未来的这个社会里面要怎么样可以找到一个适合他们的工作，他们可以怎样更加竞争，这方面他们会很迷茫，很忧虑。那身为基督徒又怎样呢？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应该对未来感到乐观。今天我们会去讨论为什么真基督徒对上帝所怀具的信心可以帮助我们展望未来，这就是今天演讲的主题。我们也会去谈谈通过这样的信心怎样帮助我们应付当前的个人的问题，以及这种信心怎样帮助我们忍受迫害和压力，可以继续侍奉耶和华上帝。那首先谈到为什么要有信心和勇气，像这个主题所说的一样，因为没有信心和没有勇气的人是裹足不前的，你同意吗？就好像我很喜欢用导航系统去一个地方，去某个地方都好，我喜欢用导航系统。那么以前这个导航系统刚刚给人使用的时候，我觉得它不大可信。有一次我去吉隆坡的时候，他带我走一个小路，我看来看去没有可能，这是黄泥路来的，真的吗？真的是要走这条路吗？我不信，就转回头走另外一条路，结果绕了一大圈才到达我要去的地方。过后我就发现到，如果用导航系统的话，有时你相信，有时你不信，就会遇到很多阻碍。你同意吗？就是说你信一半不信一半，就是这条路你相信，去到里面一点，不可能，你又弯了过后 会带来许多的交通的阻碍啦，或者不能过到对面啊等等。因此 我会感到很泄气。所以有几年的时间我用这个导航系统都怀着半信半疑的态度。但是直到我学到一点，如果你要用一样东西，比如说这个导航系统，半信半疑的话，你是不能够得到好处，因为会花费你更多的时间去寻找你要去的目的地。因此我就决定完全按照导航系统的指示，但是却发现到虽然有时候看起来这条路是有一点奇怪，大部分的时间都可以顺利抵达目的地。你有这样的经验吗？如果你半信半疑的话，你来到这个马路的路口，我有一次就是停在那个路中间，因为我不懂他叫我转左是对的吗，我有点怀疑是直走还是要转左。是的，我们相不相信一样系统，比如说刚才我谈的导航系统，有赖于这个系统是否是精确的仪器，它是否有详细的地图，然后也基于这个系统有卫星提供准确的位置，还有加上其他人提供的资料。是的，我们相信一个系统要从他那边达到目的地，不是盲目的相信，虽然它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但我们对它的信心是基于背后的许多精确的计算啊，地图啦，卫星提供的地点啊等等。同样的，我们对上帝的信心也是有根据的，好像在希伯来书11:1，让我们一起打开希伯来书11:1。经文说，信心是确知希望必然实现，是不见的事实的明证。是的，那首先我们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这边谈到信心是不见的事实的明证，也就是说一件事情还没有发生，或者是你看不到这件事情它的证据，能够帮助我们培养出这样的信心。那么有圣经学者把这一节经文翻译成，信心是不见的事实的契约，把这个名证翻译成契约。契约的意思是什么呢？使我们想起这个器具啊，好像 garan 这样一个物质的器具。如果我们讲简单一点，就好像我们买东西的这个单据一样。单据，你买了一样东西，它告诉你有一年的保价，怎么样证明你有一年的保价？虽然你还没有用到一年，但是你相信凭着这个单据，当它损坏的时候，你可以去保修或者去换一台这个新的电器。所以凭着这个单据，它就是一个证据的。所以凭着这个证据，即使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我们相信它是会发生的。那么 举一个例子，就好像亚伯拉罕，他相信他的儿子会复活，这是否是他盲目的相信呢？其实并不是的，因为圣经记载他和他的妻子撒拉在生他的儿子的时候年纪已经非常老迈了，他们可以再次恢复这个生育的能力，就已经是表明出他的儿子是能够再次的被上帝复活过来。所以同样的，今天身为基督徒，我们的信心有什么根据相信上帝会为我们带来更好的前途呢？基于三方面。首先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必须看得出这个宇宙的受造物是有一位创造主。肯定了这位创造主之后，我们的信心就是有根据的。虽然我们看不见上帝，但罗马书1:20告诉我们，上帝的永恒力量和神性已经清楚可见， 就是从他所创造出来的东西。所以这第一点我们必须肯定，才能够有一个根，有根据的信心，不会盲目的去相信。好，第二点，我们可以一起来打开，在约书亚记23:14。约书亚记23:14。经文念到说，今天我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了，你们心底里清楚知道，你们也完全明白，你们的上帝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你们的一切话没有一句落空，全都为你们实现了，一句也没有落空。是的，从这些经文帮助我们看出上帝的预言没有一句落空，能够加强我们对他的信心，也能够帮助我们的信心有一个稳固的根基。因此通过查考上帝的预言怎样实现，能够加强我们的信心，使到我们相信上帝不是迷信或者是盲目的相信。好，来到第三点，通过考察圣经，我们可以看得出上帝的能力，没有一件事情能够阻止上帝要执行的事。是的，以上这三方面能够帮助我们培养和加强我们的信心，使到我们的信心有一个稳固的根基。那么有了稳固的根基之后，有什么事是值得我们去勇敢的展望的呢？好像这个主题一样。那么今天我们会去讨论三方面我们可以展望的。就好像刚才我们说，当你开车的时候，如果你畏惧不前，哇，敢走还是不敢走这条路，你永远不能到达你要去的目的地。同样的，在属灵的道路上，如果我们不能够勇敢的展望这个未来的话，一旦迫害来到，或者是撒旦所设计的陷阱给我们掉下去的话，我们就很难会爬起来，或者我们很难能够展望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福分。因此这边有三个要点是我们应该去展望的。那么第一个要点是在104:5。104:5，经文说，上帝把大地立在稳固的基础上，千秋万世大地永不动摇。是的，第一个我们要展望的就是上帝创造大地是要给人居住，他不会让任何人或任何事毁灭地球。那么知道这件事可以怎么样使到我们勇敢的展望未来呢？那就是我们不需要害怕，好像很多人想象的一样，就是会有这个所谓的全球的毁灭，全部人死到完，整个地球爆炸，我们不需要有这样的担心。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可以展望。那么第二点是在以赛亚书33:24。以赛亚书33:24说，居民必不说我有病，住在那地的人罪都赦免了。是的，我们可以展望的第二件事就是上帝不会容许疾病把人类灭绝，反之经文说，到时人不会说我生病了，上帝会将疾病完全灭绝才对。除此之外，人类也会恢复健康，达到身心的完美。那知道这件事跟我们有什么影响呢？那就是我们不会太过看重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疾病难题，我们不会太过忧虑过度，因为今天的医生无论多么厉害都不能够完全把我们的疾病给完全医好。 好，来到第三点，是在马太福音24:22。马太福音24:22说，要不是缩短那段日子，就没有人可以得救了。可是为了蒙拣选的人，那段日子是会缩短的。是的，耶和华上帝也应许会为了蒙拣选的人缩短那段日子，也就是说他会言出必行，保护他的子民度过哈米吉多顿大战。知道这一点，当我们面对迫害或者敌人攻击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太过忧虑，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已经应许他会拯救我们。所以以上只不过是简略谈到圣经的几方面，这些知识我们去查考或者去钻研的话，就能够加强我们的信心，使到我们有勇气面对现今的种种患难。所以通过多次的尝试，我现在完全相信导航系统所能够达到的目标，能够带我去我要去的地方。同样的，相信耶和华上帝，他也肯定会拯救我们。现在问题是，怀着信心和勇气，怎样帮助我们克服个人的难题呢？我们又需要采取什么行动呢？现在我们请李汉宇弟兄来给出演讲的下半部分。 那么我们怀着信心和勇气可以克服什么难题？大的难题或小小的难题也都可以克服。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难题，例如有家人的话，许多人每天都要为生活奔波和为养育儿女的问题烦恼。有些人为自己或家人的健康忧心，还有有些人有自己的生意，每天忧虑睡不着觉。有些人担心明天没有东西吃。那么富有商人的忧虑是不需要，而穷人的忧虑只是应该的吗？另一方面，多病痛的人忧虑是应该的，而健康的人忧虑是只是不需要的吗？不是的，忧虑是正常的。那么我们要记得什么？在路加福音耶稣说了一个撒种的比喻，其中我们可以留意到第三类，他说荆棘，就是我们心里的忧虑会削弱了我们的信心。所以他这样劝告我们，请打开圣经到路加福音21:34-36。路加福音21:34-36，说：你们要当心，免得你们的心被滥食、种族和生活的忧虑重重压住，那一日就突然临到你们，像网罗一样。那一日必临到全地所有居民身上。你们要时刻警醒，常常恳切祈求，好叫你们能逃过这一切要发生的事，可以站在人子面前。这节经文教导我们什么呢？人人都可能经历困难，遭遇不幸，因而感觉忧虑不安。这些难题固然会影响我们，不过若为了应付这些事而忽略属灵的活动，就只会有害无益。 还有这里他说，那一日必临到全地所有居民身上。所以无论是富有贫穷、健康多病、大家庭、大家庭小家庭，都可能会被忧虑所网罗。那么我们怎样克服生活上的忧虑？刚才的经文说要时刻警醒，常常恳切祈求。这是什么意思呢？忧虑不会自然消失，所以我们要祈求上帝赐给我们信心和勇气，以克服忧虑，我们心里的忧虑。不管是在侍奉上帝多年的基督徒，或是在真理不久的，都要这样做。还有呢，耶稣告诉我们还有一个要留意的事项，请一起看看圣经到马太福音6:33。马太福音6:33，你们要不断先追求王国和他的正义，这一切别的东西也必赐给你们了。对，耶稣保证上帝会满足那些先追求王国的忠仆的需要，除此之外也能强化我们的信心和免受忧虑。这怎么说呢？传道活动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口里宣扬，就清楚表明自己有健康的信心。我们向人宣扬自己的信仰，就能强化信心。还有，我们有信心耶和华必定能供应我们生活所需，因为万事都掌握在他手中。当然，当弟兄姐妹失去工作时，肯定会感到忧虑。但很多人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些弟兄姐妹认为是追求王国的好时机，所以他们用更多时间投入传道工作，结果他们得到好工作，在灵性上也更坚强。很明显的，这是怀着信心和勇气的行动，耶和华真的会帮助我们。那么假如痛失亲者的时候，我们怎样克服呢？其实这是我们人生中最困难的情况。有些人因为这样的情况而患上忧郁症，有些人更想不开而一起结束生命。既然我们相信耶和华是赐人忍耐和安慰的上帝，那我们会怎么做呢？不要忘记我们还有希望，请打开圣经到约翰福音5:28-29。约翰福音5:28-29。不要为这件事惊奇，因为时候要到，所有在纪念墓里的人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中得生命，作恶的复活中被定罪。复活是基督徒信仰的基础，由于对复活的应许有信心，我们尽管难过，却不就像不信的人那样没有希望。在警醒2001年7月22日，有詹姆斯弟兄相信的自述，他有一个分娩 在籍的女儿被人绑架并杀害了，这是多么悲痛的事。他有没有冤枉上帝呢？他说女儿惨遭毒手之后，他承认起初真不明白为什么上帝没有垂听他的祷告。还有他说一旦遭遇不幸的事，自己人就会很容易情绪激动而丧失理智。那么他可以克服呢？可以的。他慢慢想起耶和华的保证，那就是使徒行传二十四章十五节说的，义人和不义人都要复活。还有在路加福音二十章三十七和三十八节说的，耶和华不是死人的上帝，而是活人的上帝，因为在他眼中他们都是活的。提多书一章二节说的，上帝不可能说谎。耶和华既是个不说谎的上帝，他知道耶和华必定会实现自己的应许，使死人复活。更重要的是，弟兄姐妹也给他们属灵和感情上的支持。对，我们知道复活的应许会发生，可是面对难题时却很不容易显出信心和勇气。所以我们的同工跟我们一起哭，并给予鼓励和支持，这样的话也会明白到耶和华会为我们实现他的应许，叫我们振作起来。还有基督徒遭受猛烈的迫害，我们当中也有人遭受过。我们怎样在遭受猛烈的迫害时显出信心呢？罗马书十章十七节保罗说，先要听见信息才能强化信心。同样的，我们读了出版物的经验后，信心也能够得到强化。现在通过 JWTV 也能让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的经验。我记得最近看到金海路弟兄成道中国服务的经验。虽然我多年前已经听过他的经验，但是现在看了以后，我得到更多鼓励。你们觉得怎样呢？还有罗马书十五章五节描述上帝是赐人忍耐和安慰的。所以我们相信在迫害之下全心信赖耶和华的话，他会赐给我们忍耐和安慰。对，在生活的难题、迫害、时等等考验下，体验到耶和华的帮助，叫我们得到强化，能够怀着信心和勇气展望未来。我们的未来不是黑暗，不是不安全的。通过耶和华告诉我们的真理，一个人要是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就可以做足准备，从而免去不少压力和忧虑。例如在但以理书二章四十四节谈到一个文切的希望，那就是上帝统治的王国快要接近大地。这消息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在全世界的人都很担心战争、传染病和恐怖袭击，很多人都担心，因为不知道这些不好的事什么时候会发生在我们周围。我们呢？我们已经知道但以理书的预言，所以我们希望上帝的王国快要接近这世界的问题，因此不会太压力，也不会太担心未来。 那么你们是否只想独自一人走向光明的未来呢？不是的，我们很想跟所有人分享这个希望。现在我们要帮助别人对王国的救生信息建立信心，要让别人知道他们怎样才能怀着信心和勇气展望未来。传道就是表明我们有信心的一个好方法。所以问问自己，我们愿意付出多大的努力传道呢？我们有没有经历向人做见证，甚至不但寻找机会做得更多呢？要衡量自己的信心有多坚强。如果你还没有成为耶和华见证人，就要研读圣经，因为只有圣经才能教你东西将要发生的事。他的话是十分可靠，会教我们东西未来发生的事。还有如果你已经是见证人的一份子，那就不要忘记我们读过关于上帝、他的王国、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也好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和弟兄姐妹，还有他的地上组织团结一致，那么我们就能怀着信心和勇气展望未来。